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在此时动了，他向赤云子走去，耳语几句。赤云子面上嫌恶与犹豫并存，思索一番，终是挥一挥手，让他去了。段书觉从腰间锦囊里取出一枚丹药，步步走下台阶，行到他身前，单膝跪下，捏住他的口，逼他张开嘴。一颗丹药喂过去，燕京华的呼吸又平顺了起来，本来麻木的痛感也渐趋清晰。他疼得连话也说不出来，耳畔嗡嗡的，仿佛在耳朵里炸了个炮仗。段书觉抚一抚他的肩，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又包容。 师兄，日久天长，擅自珍重啊。 这是燕京华曾经最讨厌的圣母口吻，但是他却从这句话里品出了一点令人浑身发冷的味道来。燕京华一口气险些没倒上来。 你 眼前金星飞溅，几乎覆盖了他的视野。他一瞬间想到了很多。夺取时钟剑士，段书觉几乎是凭运气一路闯到最后的。他拜了好师父，处处疼着他，护着他。石雨山中，他放着好端端的山鬼内丹不要，非要跟人家交朋友，居然还被他得手了。 凭什么他就能逢凶化吉，我就不行？我费尽心思去夺的机缘，凭什么他躺着就能夺得？这一切的一切，难道因为他是主角？就因为他是主角？ 燕京华突然悔意翻涌，食指狠狠抓入地面砖缝，痛悔难当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对于这种人，他该紧紧抱住大腿才是。他在急痛之间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自是不肯放过，伸手便去扯段书觉的衣袂。 书觉，书觉，救我呀！当初是我救了你，是我收养你那么多年，你不能放着我不管，你不能啊！ 每个我字，燕京华都咬得斩钉截铁，生怕段书觉听不清。你不是讲究有恩必偿吗？不是君子如玉吗？那你必须要救我，你总不能放着你的救命恩人不管吧？段书觉拖住他胡乱划拉的双臂，轻声抚慰道： 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 燕京华口角淌着血水，露出一丝侥幸的笑意。然而下一秒，段书觉便道： 师兄对我的好，桩桩件件都记得如此清楚，那杀我父母之仇，师兄可还记得？又打算如何偿还呢？ 燕京华心脏骤然紧缩，马上试图从段书觉的辖制下脱开，别开视线，满面惊慌。 我没有，这不是我做的。 这本来就不是他的错呀，就算没有自己插手，段书觉的父母也会死啊。但这等荒谬的辩驳之言，他也根本说不出口来。池小池静静蹲在他身前，看他神情狼狈，轻轻一笑，并不发怒。他的右手垫在膝上。若是段书觉想要，他只需要一个剑指，就能轻而易举地把燕京华割喉抹杀。但段书觉似乎并无动手之意。池小池便心有所感，站起身来。 因着昔年之恩，我不当即杀你，已是顾及情分。以后盼望师兄一生顺遂平安，切莫 切莫再与段某相见了。 段书觉在他袍袖内侧写道： 十年恩德，时不便当众为之，一见下去一时替他斩断尘根，了却病苦。如今在下只愿他永留此事，长命百岁。 池小池一笑。一年多来，段书觉的成长可谓迅速。或许在陪伴叶继明修炼的五年之内，段书觉就已不复昔日的青涩懵懂。他可以守礼，可以恭敬，严于律己，修身养性，却很清楚该怎么运用自己的能力，谁又值得他真心相待，以礼相护。右手持剑，左手抚金，慈悲之心与雷霆手段二者兼备，方成今日的段书觉。公审散去，池小池携段书觉返回回首峰。他回去时，蛇身的叶继明正在床上同奶猫文玉京对峙。叶继明怕惹人注意，不敢动用会蛇原貌，便化作小蛇模样，丝丝吐着红信，左摇右摆地摆着脑袋，试图威吓眼前的白种小猫。小猫起初只是陪着他兜圈子，漫不经心地外头看一看他，对自己柔软爪垫的兴趣显然远高于对叶继明的兴趣。叶继明就得意了起来，猛地一探头，耀武扬威的一伸脖子凑到了小白猫跟前来。文玉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起爪子，一脚把叶继明的脑袋踩在了爪子下面。叶继明被踩恼了，迅速挣脱，张口就要咬过去，文玉京一巴掌把他的脸扇到偏到一边去。叶继明还没来得及发疯呢，一只手便伸了过来，捏住了他的腮帮子，嗅到熟悉的味道又闭不上嘴，叶继明的尾巴气哼哼地顺着他的手腕盘上去，缠了好几圈，火气才消了些。 你放开我，本君要活吞了他。 段书觉没有说话，只拿右手中指的指节轻轻蹭着他的下颌。叶继明觉得挺舒服的，火气也没那么大了，顺着他手指抚弄的方向一下下抬着脖子，心里颇不忿地想，这鱼拉偏架实在可恶，早晚有一天啊要炖了吃掉。文玉京则喵了一声，伏在池小池的手边。池小池低头看他，他则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暖手宝，抱着池小池的手腕歪着头看他，认真看了许久，方才弯了弯眼睛，露出一个笑来。池小池懵了，单身久了看只猫都眉清目秀啊。他把满脑子都是炖鱼的叶继明放走，又将那只小绒球捧起来，拨开细密柔软的纯白绒毛，那里果然还是有些斑驳的伤痕。池小池取了药膏来，轻轻为它抹上，药膏有些凉，上身大概也疼痛得很，但怀里的猫却很乖，动也不动一下，不咬人，不抓人，也不撒娇，乖乖地趴在他掌心任他涂抹，只在用药结束时用嘴轻轻碰了碰他的尾指指尖，像是一个不经意的亲吻。脑中响起蝼蚁有点温柔又有点无奈的声音。池小池没说什么，换下外衣抱着猫躺下了，预备午休。他既然想要隐藏，蝼蚁就装作没有听到他擂鼓似的心跳，偎在被子里贴着他的肩膀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。然而池小池的肩膀是僵硬的。自从两人身份挑明后，池小池便没有问过蝼蚁更多问题，比如蝼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蝼蚁的，是怎么知道的，之前又为什么会否认。池小池猜了几个答案却不去问，他想这应该和主神有关，或许还跟蝼蚁在系统内的几个朋友有关，多问就是多添麻烦。池小池的脑子放在处理他人的问题上还是相当够用的，但是对于自己的问题 他始终还没有想好要怎样面对。他想，楼哥为什么总是对他这么好，好得让他忍不住去想要更多，想要去做梦。